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见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二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北京是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明天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是特别的好，提醒大家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做好健康防护。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儿心情愉快，出行平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什刹海周边。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方向，还有鼓楼东大街东向西方向，目前车行不畅。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天气一冷，很多朋友出现的这个关节疼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朋友都说这是一个老寒腿的表现，到底是不是这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专家和您来好好的说一说立冬化保暖。 今天是立冬节气，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冷，各类气温变化导致的疾病也迎来了集中爆发。其中骨科门诊看腿疼的病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很多年轻患者的身影掺杂于老年群体之中。究竟什么是传说中的老寒腿？年轻人腿疼都是因为爱美惹的祸吗？冬天我们的关节防护容易走入哪些误区？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杜新如跟您立冬化保暖。 突然来了一场冷空气，转眼就是几个星期，突然要一个人过冬季，让自己多穿件毛衣。 立冬了，天气越来越凉了，今天以后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冬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伙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杜新如杜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好好的说一说立冬化保暖。杜主任，首先请杜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 欢迎杜主任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应该说又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个杜主任，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天气变凉了之后，是不是去骨科看病的这个患者的数量有增多的情况呀？ 一般情况下就是这样，就是在冬天来临，然后这个暖气还没有供应之前，往往这个门诊上呢，就是腰腿疼的病人比较多。 就是这个腰腿疼痛去骨科看。 对，和这个我们的天气凉。和这个冷啊有关系。 所以说咱今天的节目起名叫立冬化保暖哈。 对， 看来最近就是个供暖前这十几天的时间， 对， 大家伙可能有一些朋友这身体有点熬不住了，这个时候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疼痛，这个出现了尤其是腿部的疼痛，很多的这个我们说上了年纪的朋友都会说，现在小年轻你们不穿秋裤啊，你们这个大冬天的现在还露着脚脖子呀，跟你说这冻出老寒腿了。也想问问杜主任，像现在比较常见的尤其是我们膝关节呀踝关节啊就腿部的这些关节的疼痛是和老寒腿有关系吗？ 实际上老寒腿它就是一个民间用词，没有这么一个真正的疾病 啊、哦，在医学上并没有老寒腿这个病， 这一说是民间一个说法， 嗯， 那么我的理解，它泛指就是由于寒冷诱发的或导致的各种样的腿疼、腰疼。那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嘛，尤其是北方的这个人，他一般的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到冷了以后，那么容易出现关节的疼痛，包括膝关节的疼痛啊、踝关节疼，甚至腿部的肌肉疼痛啊。 嗯， 这个呢，通通认为和受寒有关系。 嗯， 所以就俗称叫老寒腿。 老寒腿。 那么我们感觉它就是一种啊，由于物理因素，就是由于这么寒冷导致的，这个或者加重的诱发的一种腿部的疼痛啊或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疾病。 好，首先跟大伙儿明确了，其实在医学上我们并没有老寒腿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可能指的呢就是我们说受冷了之后身体的出现的一系列我们说关节啊骨头啊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大家统称了一下叫老寒腿哈。可能在医学上会有我们说一些疾病和老寒腿的症状比较类似，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让杜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稍后呢也请杜主任跟我们说一说，现在尤其像您说的这个供暖之前的的确确有很多朋友出现了这种关节啊骨头的不舒服的情况，那我们是只要穿多点穿厚点就能解决这问题吗？还是说一旦出现了这些症状，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再穿衣服就有点来不及了，没办法亡羊补牢了，咱们稍后节目当中和大伙好好的说一说。那大家伙关于骨科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如果您最近关节也出现了这种疼啊酸的问题有困惑的话，都可以随时和杜信如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网易视频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互动，在网易视频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开始今天正式的这个我们说资讯之前啊，还要有一个互动有奖问答的题目要提给大家伙。刚才我和杜主任商量了一下，问大家什么比较合适呢？想问问大家伙，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关节炎，像这种受冷受寒算不算它的一个诱发因素呢？算还是不算？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为大伙准备了两张电影票，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就抓紧时间和我们来互动，节目结束之前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两张电影票。下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健康资讯。今天呢是立冬节气，立冬开始啊，寒冷的气候就容易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系统，造成人体热量散失过多，因此立冬时节的营养应该以增加热能为主，同时还应该适当的补充一些微量元素。营养科的专家提醒大家，大家在饮食调养方面应该少吃咸，多吃苦味食物，适合选择的食物包括了生菜、苦菊、芹菜、莴笋等，这些苦味食物当中含有氨基酸、维生素、生物碱和微量元素等，具有抗菌消炎、提神醒脑和消除疲劳等多种保健功能。北京市医管局昨天公布了本市市属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结果以及实施情况。截止到九月底，通过京医通统一平台完成的挂号总人数达到了1562万人次，预约患者的建议候诊时段已经精确到了30分钟。市属医院总体预约挂号率达到了88%。 2017年本市市属医院医院服务的效率明显提高，平均住院日从2012年的9.8天下降到了2017年的7.44天，低于全市三级医院的平均水平。药占比指标连年下降，从2012年的47.33%下降到了2017年的30.88%，处方合格率达到了96.08%。北京市卫计委昨天发布了北京市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方案，方案当中规定，到2020年市属区属的三级公立医院将会全面设置总会计师岗位，医院的绩效考核将会和院长的任免挂钩。秋冬季节天气非常的干燥，很多朋友会出现皮肤的紧绷、干燥甚至脱皮、瘙痒等不适症状，于是一些爱美的朋友会用果蔬来敷脸润肤，还会用加湿器对着脸来吹。事实上，这些补水的方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研究表明，果蔬敷脸起到的补水效果只有不到半个小时，基本缓解不了皮肤干燥，而用加湿器吹脸补水，当时的确能够感觉到皮肤水嫩了一些，但是当加湿器一离开，皮肤没有油脂的隔离作用，它的水分流失会变得更快一些。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杜新如杜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立冬化保暖。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杜主任就告诉大家伙儿说，供暖之前天气比较冷，这一段时间骨科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朋友去看病。杜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吧，大家伙儿主要去看病是因为比如说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和症状，是以比如说关节的这种疼痛为主吗？ 是这样，它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那么老年人多半呢，就是他原来存在着一些，关节的退行性变， 嗯， 比如老年性的一个膝关节炎呢， 嗯， 或者是其他以前有过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病史， 嗯， 那么他在寒冷的时候，他会诱发症状， 嗯， 所以这段呢，可能屋里比较凉，那么或者穿的衣服比较少， 嗯， 或者自己在工作或者生活中没有注意到。多穿一点保暖，那么这样呢就会出现诱发了症状，或是原来的症状加重了。 嗯， 但是这个寒冷它并不是造成关节炎的唯一原因，或者它仅仅是一个诱因，它是加重症状的一个诱因吧，一个原因。 这是一类，那还有一类呢？ 还有一类就是肌肉痉挛啊，或肌筋膜炎。 嗯， 那么这类呢多半也是年轻人。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年轻人呢有些个呢就穿的太少了。这个、 为了美，为了瘦， 或者是各种原因吧。那么，尤其是在空调屋里，那么有时候呢，他的楼内，他的工作环境可能，现在相对的和外面温差 比较大， 差的比较大。那么自己的这个衣服呢，穿的呢，也不太，保暖性比较差。那么这时候呢，他往往出现一些肌肉痉挛。 嗯。 那么常见的，你包括腰肌的、臀肌的，这个肌肉痉挛，所以出现一些臀痛。或者腰疼，那么还有一些是颈肩痛，那么这类的年轻人更多一些，就是肌筋膜疼痛这一部分内容。 好，所以说老年朋友更常见的现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的这个问题，更多的可能是骨头关节方面的问题，年轻人更常见的可能是肌肉方面的这个问题 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年轻人现在吃的比较好，所以高尿酸的人呢， 痛风的朋友多了， 痛风。那么我们的寒冷呢，也可以诱发痛风的发作，所以有时候呢，病人啊来了以后，他这症状呢，可能就原来不应该犯痛风，但是因为着凉以后，或者劳累啊，当然它其中一个诱因就是痛风发作。 痛风发作 也是关节疼或者是肌筋膜疼，包括脚趾头疼啊等等。 这是我们说的除了刚才最常见的两类之外，还有一类朋友就是关于痛风的朋友，受到冷的一刺激之后也有可能出现这种关节的疼痛。特别想问一问杜主任哈，现在呢很多这个叔叔阿姨看到自己家的孩子，甚至说看到自己家的孙子辈穿的还特别少，这个时候往往特别担心，就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多穿点，但这个时候年轻人为了美，尤其是现在可能还在上学的这些孩子，还有这个逆反心理，总觉得这些家长啊和长辈有点烦，说冷不冷我自己能不知道吗？我不觉得冷啊， 也想问问您，如果长期像这些孩子们在这样一个寒冷的环境当中没有做好我们关节的保暖，会不会老了之后我们说日积月累产生一些我们说关节的问题啊？ 这个倒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资料 对应关系、 对应关系。 嗯， 因为年轻人啊或者是小孩啊，他这个代谢比较活力比较旺盛，所以抗寒能力啊要强一些。那么年龄大的人呢，他这个代谢比较缓慢了，那么这样对寒冷的就更加敏感一些。 嗯， 所以老人呢更需要添加衣物，更注意保暖。而小孩呢多半他就就没有那种强迫切的那种欲望说是来保暖。 嗯， 当然呢合适的添加衣物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必须的， 也是必要的， 也是必要的。 嗯， 这里头没有一个绝对的问题。 嗯，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哈，这个时候虽然咱们这个年纪大了觉得冷，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这时候我们说活力还比较壮呢，这个活动量又比较大，可能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特别的冷，不愿意穿特别多的衣服，你也不要认为他只要不穿这到时候肯定会冻出关节炎来，这个并没有什么科学上对应的这种直接的依据。 但是目前就是好多孩子呢就穿的太少了，以至于反季节，这个 现在还露着大光腿 啊，对，这样呢他确实他也会引起一些问题。小孩同样也可以因为冷了以后也会诱发一些肌筋膜炎的疼痛啊，包括关节的一些问题啊。 嗯， 因为寒冷对于我们民族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大部分人还是一个不好的刺激， 嗯， 是一个对身体健康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或者是诱发疼痛的一个因素。 嗯，可能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很多朋友有出国旅行的这个经历哈，我们看到比如说像韩国啊日本啊，虽然我们说都是亚洲人都是黄种人，但是他们就冬天穿的小短裙，很多朋友可能冬天的时候去这些地方旅游的时候会发现两腿痛得通红通红的，还是光着腿然后这么走在雪地里。其实我们每一个我们说地区生活的这种习惯都是有不一样的，我们日积月累可能这么多年我们就习惯于一个比较温暖舒适的这种环境，我们就不要让自己受冻了，有可能就是一冷把咱刺激出问题来了。 对，这里头有一个我们民族的习惯问题。那么我的理解呢，他你像我们中华民族就是喝热水，就是在温暖环境中始终他已经适应了。 嗯， 你突然拿着寒冷的一些习惯来要求我们，好像是不对的， 不太适应。 同样如此，你西方人啊，他就是从一开始他就是接触一些冷的东西，凉的， 从小适应了， 他是一个适应过程。所以这个呢，东西方人的这种生活习惯的差异，那么这个还是存在的。 嗯， 所以应该叫个体化。或者不同，这个不是说一概而论， 不能一概而论哈。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到了老年朋友年纪大了，的的确确他的这个我们说抗寒能力比年轻人要差一些，那像现在还没有供暖的时候，他们有哪些部位是特别需要保暖，特别容易冻出问题来的？ 实际上比较常见的就是膝关节啊，膝关节疼啊，踝关节。那么这个保暖呢也比较简单，首先就是我们的衣服多穿两件。 嗯，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晚上的时候洗一洗脚，泡一泡脚， 用热水泡泡， 用热水，然后不要时间不用也不用太长，半个小时泡一泡，然后呢擦干了。还有一个我们的被子呢相对的要暖和一点，如果要是说用一些什么热宝啊或者自己 暖宝宝什么的， 对，热水袋啊这都可以啊。那么这个呢完全可以度过就是这个 比较冷 之前的这个寒冷 这个寒冷季节 哈。 那也就是说主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需要保护的还是下肢的这个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是需要重点去呵护一下的。 那么上肢主要是手了，我们天天做饭就别拿凉水天天去冲了，你比如洗碗洗菜啊，我们经常遇上告诉别人就说你别直接拿凉水冲，还有在冰箱里往取东西，你拿个夹子直接抓，你别上手就抓那个冻肉啥的。这样呢就会说不让手啊就是关节受到一个过寒的刺激。再一个就出来的时候戴手套。其实我们日常的这些保暖动作也好。那么有些人呢在被窝里睡觉，有时候肩部着凉疼，那就是我们的被窝弄得不好。可以弄个小棉被子把这个肩部再搭一下。 这样也就是漏风是不是我们说的？ 对对对。 有可能是漏风导致了这个我们说。 或出来戴上围脖。 戴个围巾啥的， 戴围巾啥的，对， 这些是我们特别需要保暖的这个部位哈。有网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杜主任说，骨关节炎和冻和冷有关系吗？还想问问骨关节炎是男性患者比较多还是女性患者比较多啊？如果出现的话，有治愈的可能性吗？想问问杜主任。 骨关节炎它是一个退行性关节病，它是和年龄和负重和劳动就过劳过度劳损有关的一种关节疾病。 我们之前做节目不是说了吗，这个干体力劳动的经常扛重物的朋友容易有这个骨关节问题， 对，超重的等等。所以这个关节炎呢，它和寒冷可以诱发它的发作，或使原来的疼痛症状加重。所以如果你保暖的话可以使关节疼痛减轻。所以骨关节炎的病人应该说疼痛是其中的诱发因素之一，诱发它发作的原因之一，但是它并不是导致疾病的原因。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网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老妈的腿疼了好几年了，去医院看过，医生呢跟他说有关节炎，今年早早的就把毛裤穿上了，可是想问问杜主任，如果单纯的只做了保暖这一项工作就可以预防这个关节炎的发作吗？需不需要用一些其他的药物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治疗啊？ 当然这个是需要的。 也就是光保暖， 光保暖 只能 是 一方面 因素啊。对对，那么减少活动量，还有一个减少关节的负担，比如说他这个上下台阶要扶着一点啊，或者尽量的减少蹲下起来啊，那么这都是一个减少关节摩擦的一个因素。再一个就是用一些我们的消炎镇疼类的药物啊，甚至一些营养软骨类的一些药物啊，这个都可以。当然这是在保守期间用的一些办法，包括其他的一些理疗办法都可以采取， 都可以。 那么我们的保暖应该说它是其中的一个大家最容易做到的， 最基础的。 对， 咱先把保暖做好， 对， 减少这个诱发因素，有可能这个诱发因素不出现，可能今年咱就疼的没那么厉害，甚至不疼了。 对。 好。刘海平是我们的老听众了，想问问您，说两年前啊，曾经因为服用过这个激素，出现过主骨的骨质疏松，停药之后呢，加强了补钙，现在好多了。最近一周出现了膝盖以下到脚的这种不适，有抽筋和疼痛的感觉，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吗？是和骨质疏松又严重了有关系吗？ 这个好像很难说。 嗯， 我还建议他如果要是用过激素的话，应该到医院再进一步检查一下，是不是和那个有关系。 所以说光通过这个症状其实很难帮他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 对，抽筋到底是怎么来的，是神经因素还是血管因素，还是其他的，像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骨质疏松的因素，甚至低钙啊，着凉当然也可以引起抽筋，它本身寒凉刺激就是一个 肌肉的一紧缩，有可能。好，所以说刘海平抓紧时间去医院看一看，因为光通过这个症状可能医生没有办法帮你很准确的判断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 对 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啊都在回答这个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其实杜主任这个特别好，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间接的给大伙儿揭晓了这个我们说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寒冷会不会是关节炎的一个诱发因素呢？这是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发过来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两张电影票。我们看看这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说现在呢是家里面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总觉得是从脚底下开始冒凉风的感觉，脚呢总是冰凉冰凉的，想问这样会不会导致骨痛生病啊？这个还是问的这个冷的问题，而且脚始终是凉的这个问题，杜主任你帮他说说这怎么回事啊？ 像这个应该到医院去看看他的血管尤其动脉有没有供血的些问题。因为有些动脉供血不足，就是比如脉管炎啊，或者是动脉栓塞、动脉硬化呀、那么下肢的供血、相对的不足。那么这时候呢，它对冷的刺激就更加敏感。它从里头往外冷。保暖呢，它有时候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对于这情况呢，那就它穿棉拖鞋也不管用，这个应该去看一看血管外科看一看。 好，也想问问杜主任哈，我们这个有一句俗话说人冷人冷腿，狗冷冷嘴，也想问问杜主任，咱们人体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的下肢的的确确它跟我们上肢比起来它更害怕冷一些，最先冷的先是下肢？ 一般情况下因为下肢嘛，它就是冷的这些人症状更多一些。而上肢呢，它相对来说它是用来做活动的，那么就好一些。再一个主要还是和这个供血有关系，和血液供应有关系。 下肢离我们的心脏稍微还更远点儿。 那倒不是那个关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那么下肢的症状，冷的症状的人可能更多一点，仅仅是这样。其实手冷的病人也有，但是相对少。 还是叫就是我们说下肢冷的朋友、 更多一点， 更多一些哈。好。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啊，有朋友想问问说体寒怕冷，这几天呢总觉得脖子僵硬，腰酸背疼，想问问是因为温度低导致的吗？想问问杜主任什么情况需要去医院看一看？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迷惑性的症状，出现了这种脖子僵硬、腰酸背疼的情况，我们经常说有很多年轻人对着电脑看一天，我们说也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这个杜主任跟他分析一下，这个有可能是寒冷造成的吗？ 不知道他年龄有多大，基本上、 这个具体没说， 没说啊。一般从年轻人多半跟现在的看手机啊，和我们的现在的每天的久坐、 颈椎病、 颈椎、腰椎的这个肌肉痉挛是有关系的。那么经过活动，经过户外活动，往往就能缓解，或者出一出汗，出去活动活动，出一出汗，然后搞一个代谢，稍微的改善一下就能行。那么还有一些 循环加快一点，就是说， 还有一些就是，长期的这个不正啊，就是熬夜，那么造成一些慢性疲劳，这个它可能是也是一个因素，当然他自己去对号去找一找，当然这种腰背痛本身是一个疾病的症状，好多原因都可以导致，它并不特异，所以这个如果要是严重持续存在，经过自个儿调理也不缓解，那么最好到医院去看看，要排查一些疾病。因为现在好多疾病都可以导致啊。我们如果要是抛去年龄不讲，什么炎症、肿瘤、结核，什么我们说的颈椎病，这个现在的退行性变，甚至包括心脏啊、肝脏，就胆囊炎等等，这些都可以，它有多少种原因都可以引起这种症状。 哎呦，这听完之后估计这个网友吓够呛，怎么这么多问题呀、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只在他身上有，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也就像破案一样，你得排查。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比如说出现这种腰酸背疼啊、脖子僵硬的这种情况，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咱们找到原因之后咱们再说该怎么办。有可能您就是比如说玩手机玩多了，看电脑看多了，咱们好好活动活动，放松放松，可能就能好。但是如果有这种我们说其他的原因所导致的，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对症下药，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哈。那也想问问杜主任，比如说像现在这样天一冷，有一些朋友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关节的这种酸啊疼啊的这种情况，就需要直接去医院看吗？还是说这个时候我先多穿点，然后先贴贴这个暖宝宝，用热水袋，我就可以自己得到缓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可以自己先缓一缓，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得立刻去医院了？ 一般的情况下，他病人往往有一个自个儿有个经验，他也冷了，他保保暖过来了，他就没事了。他有些保暖以后不管用，经过自己的这个保暖以后呢，好像症状没有缓解，那么这个呢就应该到医院去看看，查查原因。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天冷的时候咱们出现了关节啊肌肉的这些不舒服，咱们可以先从保暖试一试，看看起不起作用。如果起作用的话，行，咱们做好保暖工作，暂时不用去医院。这个比如说做保暖工作多久一直没有效果，咱们就得去医院。比如说 这个没有一定的时间，这个没一定时间，因为保暖这个东西一保暖往往就见效了。 也就是说它其实有的时候是比较快的见效，立竿见影，相当于。 对，有些个， 所以 现在好多好多这个年轻人的啊，年轻人这个保暖稍微一改善就行， 就有效果。 老人可能时间 稍微慢点 ，对。 所以说，如果有这种我们说天冷了之后出现我们的关节的这种不舒服的话，建议大家先从保暖做起，先试试管不管用。如果管用的话，就提醒您这是穿少了，我们冻着了，我们要做好后续的保暖工作。但如果您尝试了相关的这种保暖，穿多了也用了，比如说热水袋、热敷呀这些的手段都没有得到缓解，甚至我们说还更严重了，别拖了，赶快抓紧时间去医院找到原因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杜新如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立冬化保暖，说一说寒冷所引起的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关节的不舒服。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杜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吧。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

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杜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和大伙设置了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小题目，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今天的幸运小奖品电影票的兑换码两个，可以兑换两张电影票。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抓紧时间参与我们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想问问大家伙，这个寒冷会是我们关节炎的一个诱发因素吗？这是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其实正确答案杜主任在上半段的时候就已经为大伙揭晓了，大家伙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关注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吧。好，杜主任，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大家伙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好，刘海平在上半段的时候问了个问题，他还想接着问说，练习下蹲这样的一个动作对于膝盖来说会加重关节的负担吗？如果人到中年之后，是不是就不要老做下蹲这样的这个动作和练习了呀？ 对，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在下蹲的时候呢，它对髌骨关节的这个摩擦和压力是非常大的。 嗯， 那么经常练习下蹲呢，它会造成髌骨软骨的一个损伤。 嗯， 所以说一般时候下蹲的动作对关节的损伤比较大，我们不建议去做。 嗯，不建议做哈，尤其 是 我们上了年纪， 青年也是尽可能 尽量少做它。 少做，对。 嗯，好。那如果想要比如说锻炼我们这个下肢，我们之前的节目我记得也有这个运动方面的专家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加强这个锻炼让肌肉变得更强健之后，对于我们的关节也是一个保护。那如果想要锻炼的话，咱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既安全还有效？ 那就是伸腿伸直，把膝关节伸直，然后呢绷这个大腿 啊， 或者是等脚后跟，然后让股四头肌，又让我们大腿前面的肌肉呢，产生一个收缩的作用。 嗯， 其实这种股四头肌的锻炼，也就是大腿前面这块肌肉它要强壮，本身就是保护了膝关节。 嗯，它可以帮我们分担这个压力。 压力，对。再一个呢，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伸直了，你的把膝关节伸直，然后脚后跟用力啊，用力向后蹬， 嗯， 或者是这个足呢，要是背屈， 嗯， 这样你会感觉出来，这个股四头肌呢，就我们大腿肌肉它硬起来了， 对， 收缩了， 有一个小包一样的， 硬了。那么一分钟，那么可以练个10次左右 啊， 伸舒张，然后呢，一小时呢练5分钟 啊， 这样呢就是让这整块的肌肉呢就产生一个就是一个锻炼作用，它收缩嘛。 嗯， 所以这也可以保护了膝关节，因为它对膝关节本身并没有产生压力。 嗯， 所以说呢它不会产生一个关节的损伤，相反这块肌肉强壮以后呢，对关节的功能的保护非常有利。 嗯，好，所以说锻炼咱们还是很必要的，但是咱们得讲究方式方法，咱别再蹲了，我们坐着让膝关节不要受力的情况之下，像杜主任教的这样，我们练习一下股四头肌，把我们的这个大腿伸起来，然后呢脚往后弓一下，让我们的大腿这个肌肉给点劲儿。 对对。 然后呢一个小时锻炼5分钟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弓起来要稍微绷着一点劲儿，持续一段时间，不是说绷起来立马就松劲儿，咱们先持续个10秒钟或者6-7秒钟咱们再松劲儿。 对，还有一个你躺着练习，就直腿抬高 啊， 就躺着把腿直的抬起来，那么这样呢它也是这块肉用力，但是不一般不超过60度，抬腿超过 60度、嗯、 别太高、抬高， 嗯， 这可以，道理是一样的，都是让这块肌肉产生收缩作用。 嗯，好，继续来看田耕，想问问专家，说手的无名指和食指关节以下有的时候会疼，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儿？无名指和中指这两个特殊的指头，无名指和中指，他没说左手还是右手还是两边哈。田耕，你可以把信息再补充一下，是两边的手都有这个情况，还是一边的手有这个无名指和中指关节以下有的时候有疼的情况？杜主任，这个信息能帮他判断一下大致是什么问题吗？ 这个多大年纪不知道哈， 也不知道， 不是一般情况下往这个腱鞘炎上先去考虑考虑吧。 嗯， 囊肿啊或者劳累了以后， 嗯， 哦，那么这个应该到医院去看一看。 嗯，如果是这个腱鞘炎，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做了什么活动，或者说我们长时间这个手干了什么活之后，可能会疼得更严重？ 有这种可能，当然其他因素也有可能。 嗯， 因为他说的这个关节以下，就不知道是哪个关节，这儿好几个关节呢。 嗯，是我们比如说手指的关节啊，还是说我们和这个掌心连接的这个关节啊？到底是哪个关节哈？嗯，好，还有美妈想问问专家，说最近膝关节总是有疼的情况，不是整个关节疼，只是膝盖骨固定的一个点疼，站立的时候感觉好一些，下蹲的时候疼痛会有加重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问问您。 那可能是个局部的损伤，最有可能就局部，就是疼的那块有可能产生了损伤，或者是肌腱炎，或者是肌腱损伤，或者是那个位置的髌骨啊、软骨有些损伤等等。 哦，这个应该是固定的一个点的损伤。 啊这个啊、哎，对，多半都是一个局部的一个损伤，局部没有红肿。嗯， 好，那这个是不是得去医院看看了？ 这个对，这么问好像就是太笼统了。 咱们得去找找具体原因哈。嗯，好，我们继续看看还有大家伙的问题。有听众朋友替自己的妈妈问，说自己的母亲63岁了，走在平地上没啥问题，但是上楼梯的时候呢，膝盖会有疼的情况，想问问专家，这种情况是证明膝盖生病了吗？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吗？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我们说这种骨关节炎或者说退行性的这种病变啊？ 对，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走平路的时候，膝关节髌骨的受力是0.3， 嗯， 那么上台阶是4.8， 哦，也就是说 16倍。 上台阶我们上坡的时候压力会大得多， 对， 嗯， 那么下台阶是6.7， 更大， 20倍。所以说，他走平路呢，对于关节的这种磨损、这种损伤，或者他的要求更低，所以他上台阶疼，说明这个关节已经软骨已经要出现问题。 嗯， 这是蜕变的一个表现， 嗯， 也是骨关节炎的一个早期类型啊，或者什么的。 嗯，早期的一个预警信号，至少提示你现在骨关节炎可能已经找上自己的母亲了。 实际上，他这个要上台阶要疼的话，那就拽着栏杆上， 嗯， 或扶着点什么就能解决问题了。 嗯，或者说拿个这个小拐杖，然后上台阶的时候稍微给一个支撑的力， 对， 减少我们说膝盖受到压力的情况。 对，爬山的时候你拿两根拐杖上山，那就对腿的这个保护就非常好。 嗯，好啊。那比如说如果已经有这个骨关节炎了，也想问问您，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上了年纪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已经出现了，咱们再追究原因，说年轻的时候用的多了怎么呢，这有点为时晚矣了，我们就是有没有补救的方法，比如说这个时候像您说的，我起到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我用一个东西支撑一下，或者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买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健品，什么软骨素呀，什么黄金胶囊啊，这种到底有没有用啊？ 基本上没有什么用。 嗯， 这个东西是这样，人老它是一种自然规律。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产生一些症状呢，那么尤其产生了骨关节炎，如果你经过保守治疗无效的话，那么可能最后的一个终极手段就是把关节换掉， 嗯， 就换关节，叫关节置换术， 嗯， 那么这个呢也不是不可以，它可以完全可以，缓解症状，然后减轻疼痛，提高生活质量等等哈。嗯，那么现在呢已经也广泛开展了，各医院都在广泛开展了， 嗯 嗯。但是如果你要是吃一些所谓的这个社会那些 保健品什么的， 在某些程度来说，经过各种证明，好像我们在临床上没有发现哪个是有效的 哦，所以说咱别花这冤枉钱了。如果真的我们说骨关节炎这种退行性的病变特别严重，影响到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了，其实我们还有这个关节置换的手段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嗯，好，朋友说一到冬天就腿冷，其他季节不怎么疼，也不怎么感觉冷，想问问这是属于什么病啊？做做热敷能治好吗？一到冬天就疼还冷，其他季节都没事儿， 那可能他就是对寒冷刺激比较敏感的那类，那么自个儿注意保暖可能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啊，多穿点，穿点秋裤， 哎，或者别着凉，或者把你那个袜子啊鞋啊就干燥一点。 嗯，那也就是说比较潮湿的这个环境也有可能是我们说关节炎或者关节疼痛的一个诱发因素咯。 对啊，潮寒凉这都是， 冷 潮湿 湿，这都是我们说关节炎的这种诱发因素。 对， 嗯，好，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奶奶一到冬天就说腿疼，早早的呢就冬天把这个棉衣棉裤就已经穿上了，可是不太管用，腿还是疼，这个保暖对腿疼到底有没有用啊？还是说必须得去医院治疗？我们今天不是跟大伙说的是保暖的吗？这保暖工作应该做的还可以， 可以， 棉裤都已经穿上了， 那就应该去查一查有没有其他因素了。 嗯， 老年人的关节炎以外还有血管的问题、神经的问题， 那是不是这个问题，比如说包括腰椎的问题，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这个并不是说保暖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好， 李约翰是想问问这个关于骨质疏松的问题哈，想问问医生，是69岁了，做了一个双能X射线，应该说骨量有减少的情况，然后呢想问问现在需不需要吃碳酸钙和骨化三醇呢，想问问您。这个碳酸钙和骨化三醇应该说对骨质疏松是有利的，它有利于它这个钙质，尤其骨化三醇它有利于钙质的吸收，充足的钙量啊什么的。 当然 如果有这个 骨量减少的情况是可以吃的，可以，这个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全民普遍的来说对维生素 D 还是一个缺乏的，晒太阳少，还有这个我们充足的户外活动，那么也是预防骨质疏松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光吃药是不行的。而且我们不是说这个补钙营养科的专家建议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喝点牛奶， 每天喝个500毫升的牛奶， 其实补充这个钙量也已经很丰富了哈，所以说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如果比如说上了年纪有这种骨质疏松，甚至有一些这种比较早期的这种症状的朋友，我们多晒太阳，多运动，同时每天一袋牛奶补充充足的钙质，可能对于我们预防这种骨质疏松，甚至说骨质疏松的这种恶化遏制效果都是有效的。 继续来看，花字芬芳说这个照了一个核磁，然后呢显示说有腰椎狭窄的情况，现在左腿坐沙发的时候会有一些酸，小腿呢会有一点麻，但是不影响走路，想问问您，比如说用中草药来泡泡脚这样的方式能行吗？ 可以试一试，这个完全可以试一试，因为什么呢，我们那个中草药外敷泡脚啊，那本身就是改善循环。<笑> 同时呢它也对神经功能也有一定的恢复，它也是保护神经，所以说这个完全可以，可以试试， 单纯的热水也行啊。 我们不用中草药，单纯热水也行，当然中草药效果更好，更好一些。之前我们专门请过中医专家在节目当中教大伙怎么泡脚，我记得当时中医专家说我们把这个中草药最好是用开水煮了，然后把这个药汤兑到这个水里，您千万别买一个药包， 然后泡在水里倒点热水就行了，这个药效释出的比较有限，最好是煮一下这个药汤，同时呢也建议您这个盆稍微选深一点，不要说刚没过脚面，咱们这个水为了节约嘛，咱们少倒点水，没过脚面就行，其实也不行，最好应该是到小腿肚的那个位置，水比较高的这个水位，对于我们整个的这种循环才有好处。 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问说腿疼了之后有邻居建议自己去拔拔火罐，想问问能管用吗？其实拔火罐啊，按摩呀，刮痧呀，艾灸啊，这都是现在特别火的一些养生保健的方式，也想问问杜主任，如果就是因为这冷的刺激我们出现了关节的不舒服，咱现在拔拔火罐啊，艾灸一下呀，行不行啊？ 这个首先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好像不怎么推荐。第一，这个我见到的一些拔火罐呢，那么首先需要一个专业人士，那你得到专业的地方去，还有一个这个包括艾灸啊，那这东西是不是行啊，那这个我不是专家，所以说他你可以以后呢让他去咨询一些相关的一些中医 找中医专家问问。 但是我感觉如果是寒冷造成的问题，你保暖就解决问题。 那么拔罐呢，我倒看过拔的一些地方呢，就是出现了一些组织水肿啊，包括艾灸造成局部的损伤， 出问题了。哎，对，这情况我倒是见过，所以说这个东西我建议是慎重选择吧。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些中医的这种保健也好，治疗的方法也好，咱们最起码得找一个专业的机构，找专业的人士来给我们操作，要不然有可能这病治不好反而又加新伤， 操作失误可能给我们造成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哈。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腰间盘术后内固定要不要取出来呀，想问问杜主任。 哎呦，今天的节目人他这个是这样哈，腰间盘突出症的这个做完了内固定，如果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啊，如果没什么特殊不适，一般就不用取了。 如果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那么要征求原来做手术的时候那个大夫的一些意见，因为他最知道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取。原则上要不取就不取了。 大部分人可以不用取， 因为现在我们的内固定物的材质包括这个各项技术吧都已经非常过关了。 要是说非要取的话，比如说出现感染了、松动了或者是疼痛了，那个特殊情况，这个要是取，可以，也不是并不是绝对的，可以取。 好，王阿姨63岁了，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杜主任，说干家务的时候呢，不小心撞了一下膝盖，拍核磁说是半月板的损伤，现在有的时候抬腿膝盖就会咔咔响，有的时候走路膝盖会有疼的情况，也会咔咔响，想问问这怎么回事，平时应该怎么来注意保养啊？ 那关节弹响，那最好他要去做核磁以后，如果诊断了半月板损伤，看看这半月板是不是需要做关节镜的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如果保守治疗的话，那你现在就是用一个保守治疗啊，保暖啊，或者是减少活动量啊，用一些药啊，等着它的逐渐愈合。如果要是已经撕裂了，那这个需要关节镜手术，那就果断的接受手术就算了。 好，那如果比如说像一些朋友他本身就有这种我们说关节的这种损伤，有骨关节炎也好啊，有这个比如说之前的外伤也好啊，那像对于这些朋友来说，是不是相对来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他比我们普通的人说健康人群其实是更敏感更需要保暖的人群？ 对，是这样。 那对于这些比如说有基础疾病的这些朋友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还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你也给大伙来提个醒。 那就是现在的糖尿病，糖尿病的病人，那么他往往有合并糖尿病足或者是周围神经病，那么对冷的刺激不敏感，所以要注意保暖，穿一些柔软的鞋子啊，或者是不要硌到脚啊，泡脚的时候注意点水的温度啊，不要烫了、 别太烫 啊，别太凉了。还有有血管损伤的，就是有血管疾病的，比如动脉硬化、双下肢的脉管炎这种病人，或这种中老年人吧，那么这时候泡脚反而有不利于他的这个疾病的控制，因为本来动脉供血就不足，那么这时候你泡脚呢，血管一扩张，它耗氧量更大，所以这个呢，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他应该去该治病去治病去。 好。 当然，对于一些恢复期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关节功能锻炼啊，关节功能障碍的，或者仅仅是关节炎的，这个保保暖，做一做锻炼，跑一跑，这是完全可以的。 好，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一个，吴阿姨80岁了，打来电话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回答她最后一个问题。吴阿姨说，从9月份开始有肩膀疼的情况，尤其是夜里睡觉的时候一抽一抽的疼，后来去医院看了病，医生呢说这是肩周炎，给开了几种药，吃完了之后发现症状有所好转，现在呢吃药已经2个多月了，想问问这药还需要继续吃吗？这肩周炎有没有什么缓解的方法，想问问杜主任。 这个吃不吃药这一事在这个节目里很难说 哦。 他要是诊断清楚确实是肩周炎造成的，那么肩周炎的主一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功能锻炼，可以用一些药物，那么这药物如果用的有效，他可以用一段倒是可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除了功能锻炼以外呢，那么如果要是说能够锻炼开了，他80岁的一个人，那么锻炼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很难说有一定的要求，只要能满足一个生活需要就可以了。再一个，他是不是也除外了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内脏疾病，包括这个心脏啊、胆囊啊、肺病啊，或者有没有长东西啊？如果这些恶性疾病都已经除外了，单纯的是一个肩周炎，那么以后呢，还可以做一做局部的一些治疗。 好，所以说其实吴阿姨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到底能不能停药，还是建议您找专业的医生复查一下，咱们再来看看恢复到什么一个情况了，现在还需不需要继续服药，还有就是锻炼的时候这个悠着点劲儿，年纪毕竟比较大了，咱们稍微注意一点哈。那最后请杜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在朝阳医院找到您。 我是周四。 每个周四是杜主任的出诊时间，大家在节目之外还可以在北京朝阳医院的骨科继续找到杜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也再次感谢杜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和大伙儿来公布一下今天我们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就想跟大伙儿说，这个寒冷的的确确是我们关节炎的一个诱发因素，这的的确是真的哈。我们的编辑选出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吧，编辑告诉我是我们的这个微信网友